今天。

往事随风而去，让那回忆落地化成泥，静静地，静静地，我的世界又下起了细雨。你也无需有太多的言语，也会拥有不同的点滴。我可以慢慢地忘了你，一吻之前的你给我最美的回忆，再无法抹去深爱的你留下的痕迹，回首之后离去，也许就是结局，别再傻傻地留在 Ariana Grande, Dance to This. Don't take my shit.